John, Ivy, Angela, Kelvin， 星期六晚《星星的孩子》。 孤独间的我，从来也没有孤独过。 好，翻翻嚟呢個禮拜嘅《星星的孩子》 又翻翻嚟， 又翻翻嚟，係即係辛苦曬各位嘉賓啦。係我哋即係呢個叫咩馬拉松式， 係、 這個、再踩多場。唉，真係冇辦法，我 可能有機會啲嘉賓都要翻兜，再嚟多次咯，都唔理。 兩個嘉賓想死，即係我哋為咗將有用嘅資訊啊帶俾聽眾。 嗯、OK， 好啦，咁咧就今個我哋嘅話，今集話題我哋輕輕遠離咗我哋之前講嗰啲自閉症啊嗰啲咁樣，去到一個好更加大嘅範疇啊。 其實可能啲方面，即係啲方面問題，可能係大少少啲掣。 其實係可能更加，嗯，係冇錯，就係、是。學章可唔可以咁講呢，兩個字簡稱，冇錯。咁介紹多一次啦，咁嘉賓呢今次就係 Dorothy 啦，係啦係啦，咁跟住之後之前都嚟過嘅 Ron 大度啦， Angela 當然都喺度啦，冇錯啦。咁先介紹下講下 Dorothy 嘅，輕輕講下點解會接觸到呢個工作範疇啦。咁我哋開咪時傾偈呢都話你都即係其實喺社工方面都真係好多煩數，輕輕講下喂點解會咁樣嘅。 我不嬲，其實係做幼兒加青年人嘅，咁做家長工作，咁所以其實都接觸到好多咧，同以前自己好似嘅小朋友，點解温書温到十一二點，第二朝零分咧？即係好多呢啲情況係已經好努力識曬㗎啦，咁但係第二朝好似洗斷片咁樣喎。咁或者其實好多時候，哇，已經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人哋温一個星期，我已經温三個星期前㗎啦喎，咁點解啲家長有心力交瘁，啲小朋友又無奈咧咁樣？咁所以喺社工嘅時間都會接觸幾多呢啲小朋友。 即係你意思你係做過教小朋友幼兒， 做過幼兒嗰陣時教過。 家長嗰度點樣話？ 家長其實好多時候都一齊做噶啦，叫做 family。咁所以因為管教小朋友都離唔開個家長噶啦。咁家長癲嘅時候，小朋友都更加癲啦。 即係你先係要輔導埋啲家長咁 樣。係啊係啊，因為我做 family team， 咁所以一定係兒童家庭一齊做啦。 即係家庭支援服務咁樣。 係啦，我係即係青少年綜合服務隊嘅兒童家庭 team 啦。咁所以其實你冇得走啦，做小朋友一定係。有個嘅媽媽或爸爸啦咁樣，咁佢肯嚟已經係好好㗎啦。有啲爸爸媽咪已經係外判咗嘅工作俾姐姐啦，同埋姐姐啦、治療師啦、社工啦，佢哋嘅責任係管教俾咗其他人啦，自己唔見咗。 責任係交學費， 係啦， 學十五樣嘢嘅時候，佢就負責月頭交學費。 係可能見一次嘅啫。 即係有啲家長咧，佢哋嘅工作變咗唔係同小朋友相處啊，同佢哋玩啦，而係將所有工作外判曬。咁佢做咩咪交學費咯 ？OK， 明白明白。 實在太好騙啦！ 咁即係而家你嘅工作範圍係，即係你做嘅社工，而家都係社工。 係啦，而家都社工。咁所以其實我自己一路都讀社工嘅時候咧，就我個 normal psychology 嘅 Sir 咧，就發現咗我依個調轉字太極字嘅問題都極度嚴重㗎。佢就問 Dorothy 啊，其實你細個係咪咁㗎？你有冇演啲功課俾我睇啊？咁我嗰年代係唔會有㗎嘛？你寫咁你唔專心咯，寫得差咯。 咩？你先講嗰兩個字，咩調轉字同埋太極字喎？ 調轉字，譬如你你門，我寫咗門你。咁喺我嘅角度睇落去咧，係冇問題嘅。我睇十次都係冇問題 的。嚇係啊！ 係啊！可能我睇巴士，其實我係睇唔得好清楚。 咁你咪搭唔到巴士？ 所以我搭地鐵咯。今日曲換咗噶嘛，好多時候 站天 係。同埋我啲好朋友都會送我搭車啊，make sure 嗰架車係 OK， 咁我先會。譬如我琴日， 即係你次次都錯，其實就等於啱噶啦。 係啦，喺我個理解係唔會有錯，因為成日錯啊嘛。 嗯， 係。咁所以好多時候， 你搭三號，你搭 32號。係啦，可能我琴日應該要搭74啊，我睇唔到原來嗰架係74S， 我就上咗去咯。我就見到74嘛，咁就 S 咪賴嘢，咁咪即係去唔到個目的地，但係 try and error 嘅啫，我實覺得冇錯與對嘅，你去到咪得咯。 咁你而家係主要係咪都係兒童方面嗰個工作？ 我之前係主要係讀咗特殊教育嘅老 師，特殊教育 係啦，咁就專係幫一班專注力不足共過活躍症加學長嘅，因為依兩個係冇得走㗎啦，佢哋都係孖寶兄弟。一確診好多時候都會一齊嚟㗎啦，因為真係病理上嘅問題，好大部分都會中兩樣嘢。 同埋啲兩個病啊，都係要到七歲八歲先要確診㗎嘛。 係啊，所以其實早期有時都係難去做啦，因為如果譬如ADHD 啦，即係過度會專注力 不足同埋過度活躍症咁兩三個病嚟嘅啫。咁都會係香港嘅 research 都係去到七歲啦，即係如果你想要翻香港，咁所以好多時候醫生都會建議係七歲先會做啦。咁咁啱學長都係小一，會 screening 啦。咁小二先至會叫做做確診，因為要睇翻佢哋好多情況先可以做確診噶嘛。 哦，即係七歲之前就 唔會確診， 唔會話係 唔會嘅 讀寫者。哦， 係唔會嘅，唔會嘅。但其實你都見到啲先頭先，其實係啦，係啦，都叫見。 或者有啲私人嗰啲會唔會做咧？因為我見 有 啲小朋友 報告 有，係我都 read 過啲報告咧。其實佢未夠七歲㗎，可能五歲咧已經有一啲臨床心理學家，但係佢哋私人執業嘅。 係啊， 但如果你話就會做啦，但如果你話政府俾嘅一啲 resources。就去到小學一年班先至會下學期會有一次嘅 screening 全校一起做嘅，咁樣咯。 嗯 ，OK。 但係香港嘅 research base 都係少，香港嘅數據臨床經驗都係少，咁都係用翻七歲咯。咁但係而家剛 Con U 好好嘅，幼稚園已經有個 screening 㗎啦。咁其實個個都係可以做參考嘅，其實咁樣咯。咁所以喺我讀書嘅過程係被發現啦，咁我好努力咁樣讀教育學院啦。咁我其實好認真咁同個聽力學家，即係言語治療師啦，多數都會做埋聽力學家咁，知點解佢哋咁好認真咁樣做咗個 test 啦。 聽力學家， 聽力學家，因為佢耳 仔 好係啦，好多關好多科嘅，我想做言語治療。咁我好認真咁樣做咗兩年嘅臨床研究啦，俾佢哋。 即係俾研究。 係啊，因為睇下個我係咪 hearing loss， 以致到我好多音讀唔到，input 唔到，以致我係睇錯曬啲嘢，咪輸出錯曬咯。咁又唔係喎 ，IQ 又正常喎。咁但係真係一啲視覺障礙嘅嘢啦，或者係一啲接收嘅嘢啦，最重要係 export 出嚟有事啦，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所以我意識到我好有心去幫依班小朋友。咁我自己喺做咗兩三年，係專係做學長同埋個嘅啫。 學長咧，好似係。即係唔知係咪近呢十年八年先開始多咗，即係好多人會提及呢樣嘢。 其實我諗整體嘅兒童發展障礙都係近啲先入， 以前咧讀唔到書個批咯，好早就踢咗出校，已經冇向文字上面發展嗰一扎人，其實冇理到佢哋先。 係咯，因為係即係呢十年八年，可能即係有咗有系統性少少，先會有即係先會開始有啲家長覺得，即係啲小朋友讀唔到書唔一定係佢懶嘅，係真係有可能真係有啲問題嘅， 成日覺得係。點解默書琴晚明明係咯默嘅都唔識，可能默到兩三點，第二日就完全係零分咁。 同埋寫字又寫得好慢，因為好浮好攰啊嘛，我哋揸筆係好用力，即係手背、腰背力，好攰嘅自然係做咗一 part 啦，同埋容易攰。咁其實就做得比人慢嘅，做得比人慢，咁已經係一個好大問題。香港係要快㗎嘛，喂，所有嘢都要快，做功課快，咩都要快，玩要快，沖涼要快，咩都要快。但係你要快嘅社會，其實同一班慢嘅人係用，即係好大嘅 conflict 啊。咁所以啲阿媽咪癲咯。跟住其實個循環就係我做到兩三點功課，我第二朝梗係專注力不足啦。持續咁專注力不足啦， 因為 係我街溜 瞓 啦， 睡眠不足， 睡眠不足， 係 真㗎， 真 係 㗎，講 笑 真㗎，係啊，即係其實持續都真係會專注力不足咯，依個真係唔使臨床經驗都知，你幾萬通頂，你日日都撈唔到機啦。咁佢哋嘅狀況其實，我以前都係咁，實抄係嚟 聽機添啊，點知撈唔到。 咁講嗰個學長咧，即係有冇話係幾多個，好似空泛咁樣？即係通常又點為之先係？ 特殊學習障礙其實好大嘅，咁香港其實就有分五類啦。其實一路路會做多啲研究，會多啲類別。咁暫時我手頭資料啊，咁我唔係臨床心理學家，咁佢哋有啲 tools 咁樣。咁有讀寫啦，特殊言語障礙啦，咁係 ST 其實好多時候都會真係喺部分幫佢現唱句子啊。 ST 係啦，照寫啦。咁佢哋好多時候都係依個位置幫好多。發展協調障礙啦，我係行唔到直線嘅。 嚇！飲大咗， 係你預咗好似飲大啦，係即係啊，好多協調嘅嘢未必會做得好，所以佢哋執書包啦，好論盡嘅嘢啦 ，frequency 嘅嘢咧，其實佢哋可能我哋用三個 step 做到㗎啦，佢哋要幫佢拆到七個 step 先可以完成到執書包呢個過程。咁所以 eye hand coordination 即係譬如佢手眼協調嘅嘢，我抄黑板咁再寫落去已經好多個動作咁，所以好多時候俾人覺得好論盡。在學習就很大問題㗎啦，如果協調障礙有啲問題，因為其實已經很多基本大家好耳熟能詳做到嘅，可能你攞杯水扭個蓋好簡單啫嘛，喺我哋嚟講或者小朋友嚟講係好難嘅。 咪倒射咯，倒射咪咩？俾人鬧咯。 或者你喺課室咧，你可想而知，個小朋友同一個時間，我要聽個老師講嘢，我抄緊黑板，原來佢換緊書，講緊第幾版，或者今晚有咩功課。其實係佢抄黑板，我高個頭都唔知頭先自己抄到邊度，都抄唔翻啦咁。咁所以上到小學係好有問題啦。 即刻出現㗎啦。二年班都仲可以頂得住，去到三年班就開始拉腳。 咁啊，有五種嘛，你嘛，係 啦， 講咗 發展障礙啦，仲有視覺空間感知啦。咁其實視覺空間感知其實就係可能我啲轉角位可能我睇到，但我個人係避唔到，我以為對到個位過到嘅，但係點知就撞啦。 好抽象啊！呢啲係， 因為好老嘅嘢嚟。 O K O K。 個 3D 個科技入錯咗。 你係你去你見到樣嘢，但你分析嗰、那個即係同你身體可能。 咁呢個都係其實會好論盡喎，即係其實都容易 錯腳啊，會扭親 啊，腳啊，平地會跌啊。你有時見佢哋坐坐凳啦。我一定是要翹啦，我才可以平到個人個本體感可以喺翻到。咁但係你唔容許你上堂翹腳玩嘢，坐唔定啊，坐半邊凳俾老師鬧死你，打爆佢啦！即刻呢啲。咁好多時候都依啲人哋覺得係行為問題啦，已經。 咁同頭先嗰個協調障礙嗰個問題就係、是，可能協調嘅可能就係你嗰個肢體上面有一個 physical 嘅一個問題，但係你嗰個空間感就有一個好似 visual， 即係一個抽象啲嘅一個。 即係落樓梯會差錯腳啊嗰啲係咪啊？係咯。 係 我跌落樓梯嘅記錄真係好高嘅。 哇！小心小心，戴頭盔行啊，或者嗰啲就係電梯嘅。 理邏輯啦，咁但係因為特殊學習障礙，香港好特別就係家長做乜去做 diagnosis 啊、睇醫生啦、啊，一係成績差㗎啦，所以好多時候都會喺讀寫障礙多啲做。確診 即其實仲有好多種嘅，真 係。係啦係啦，因為好多唔同嘅治療師，譬如特殊言語學習障礙，特殊言語障礙可能要揾 ST 去再 further 去再寫埋報告，譬如協調障礙啊、自覺空間啊，可能要職業治療師咁樣。但係喺依個香港個架構都係揾臨床心理學家。叫做做曬啦咁樣，但係其他我見到啲即係同事都會好好嘅，佢哋自己都會做少少 assessment 先會幫小朋友定一啲 training 嘅咁樣。咁暫時個模式為 嗱呢個咧同我哋之前可能講嗰啲題目即係完全唔同嘅範疇啊，即係譬如我之前講嗰啲自閉症啊、專注力不足啊等等啊，之前都會同 Angela 傾過就究竟個會唔會有啲先天嘅問題啊，或者腦部問題啊？咁但係呢個咁樣嘅學障係咪個成因會唔會又好唔同咧？ 成因其實都係個腦問題，咁但係而家其實未有 research 好肯。定是基本是什麼原因，但是一定是腦的問題的了，所以其實家長就會問了，好得翻的，成日都會問好得翻的，但是我們都很坦白跟他說這個是一個腦的問題，其實是可以怎樣令一個小朋友用他最 favorite 的方法去學東西，而不是可以好得翻，即譬如我們經常都是用了這個是個腦，那人家想東西可能直線去到這裡了，他去中間就出現個洞，那我要兜腦才可以去到這裡，即最容易明白，家長明白，那就其實已經是真的缺損了，即是腦的缺損，那所以其實都不會騙家長的，係都冇為壓佢哋啦，係啦，但係可以揾好多唔同嘅 string 去 cover， 即係可以幫到小朋友去學咯。 咁啊，聽人講即係都要七歲之後先會開始，即係我喺小學裏邊啊。 正常發展其實學習執包啊，嗰樣嘢應該係六歲嘅，咁香港實在。 六七歲 太快啦， 太早， 太早學。 Okay, 即係雖然個確診話係一年班打後先做，但其實講真，而家好多啲幼稚園嘅小朋友咧，有啲類型嘅擔心，其實慢慢可能喺五歲啊，即係開始叫做見小學啊嘅時候咧，都會有啲嘅。 同埋讀寫障礙咧，即係呢，尤其是呢幾年，真係哇，即係成日都聽到咁樣。 其實會唔會係 咁 common 咁樣好似？ 即啲小朋友係早咗揸筆或者早咗學，所以 早咗發現， 係所以就會形成咗早啲發現咧。 香港其實個比率喺亞洲區都係比較高，都成5-10%，即係叫佢多嘅。但係譬如日本啊， 5-10%真係好高喎， 咪成10%， 係咯， 即係100個有10-12個。咁但係譬如日本啊嗰樣嘢，其他都冇咁高，一定 average 5-6啊、 9 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喺度問啦，會唔會係關我哋兩文三語啦，同埋我哋學繁體字啦。咁但係台灣又係學繁體字，又冇個 diagnosis 咁高，可能人哋唔去 diagnose 咁我就覺得係你有呢個數據係因為有 diagnose 啫嘛。咁人哋台灣可能好多方向可以令到小朋友可以好開心學習，咪唔需要去確診咯。咁唔知雞定雞蛋嘅問題啦，咁樣。咁呢啲數據都係一啲數據嘅啫，咁樣。 不過同之前講，譬如話即係自閉症或者係相關嘅。 嘅問題咧，有少少唔同就係，即係譬如話你自閉症，可能你真係你好細個已經融入唔到個社交個社會度咯。咁但係譬如你學障係。是有可能是即繼續去會生活到啊，只不過就可能個圈兜大一點咁解， 辛苦一點， 辛苦啲 啦，即譬如我哋而家見到 Dorothy 咧，你完全估佢唔到係學長，你單從聽佢講嘢啊、樣貌啊、 Master 嘅乜嘢啊，即係估唔到，只不過佢可能係寫字個 output 嗰度出咗問題，因為學長嘅嗰個 definition 係你 IQ 冇問題㗎嘛，你講說話冇問題㗎嘛，只不過你要用文字去演繹你嘅諗法出嚟嗰度出咗。問題嘛， 個 variation 都好大嘅，上到 係啊。呢、這個我有撈埋嚟問喎，咁會唔會係即係同自閉症啊、專注不足啊？啊，你話先同專注不足係會撈埋一齊嘅，咁自閉症咧有冇會唔會又會撈埋一齊咁樣？ 自閉症都可以學，即係咁有糖尿病都可以有血壓高噶， 係啊， 即係可以喺埋一齊，但係佢哋兩個未必成日走埋一齊咯。但係我都有小朋友係又有自閉症，又係有學 障，咁咪即係雙重難搞嘅啫。 唔止雙重啊 ，combo 都有嘅，即係幾樣嘢加埋過度活躍啊， 係啊，即係超難搞嘅會。 我試過一個小朋友咧，係資優嘅，係過度活躍嘅，但係學障嘅。資優但係學障，讀名校，你可想而知佢點樣翻學？但係佢過度活躍喎， 好慘， 好慘咯！佢乜都諗到，喺個腦度啊。 表達唔到。 佢唔係表達唔到，佢文字上面出咗好大嘅問題啊！但係讀名校又點會唔使用文字咧？係最傳統嘅名校就梗係用文字啦，再加埋佢過度活躍，哇！仲唔俾人鬧死？成績差，行為差，但係智力超好。咁佢嘅智力去咗邊啊？咪去整人啦，就去再做壞事啦，係啦。 哦 ，OK， 一低幾尾嘅佢哋 成。咁我想問呢個即係譬如去即係窄少少去呢個讀寫障礙嗰度啦。通常個出現個問題嗰個 pattern 或者個病徵係點樣？ 其實有幾種嘅，好多時候啲學校而家小學老師咧就會用佢哋嘅名詞咧去 screen 嗰班小朋友先嘅， 唔 一定係睇成績㗎啦。 OK， 係啦，咁所以其實可能有啲 borderline 佢成績好好咧，因為阿媽用咗好大嘅努力令到小朋友合格或者去到一定嘅水平咧，以致唔俾人 screen 唔到嘅。但係一班咧一定係。成績差啊，嗰樣嘢咧就會拎嗰班人去 screen 嘅啫，因為每個小朋友 screen 嘅，即係譬如120個唔會拎曬120個 case 同臨床心理學唔係教心理學家傾噶嘛，即係鬧死你啦，咁都係抽一啲成績比較差嘅小朋友做 screening。 唔係，但係我話即係佢嗰個病徵會點樣突顯出嚟？即係譬如頭先，譬如講我哋講自閉症嗰時候，可能會英母語不斷重複嘅，咁你讀寫障礙會有係有啲咩類型嘅問題？ 好多時候調轉字咯，佢裝個字，譬如我有個字叫飄飄面個飄字啦，咁可能用有67畫嘅。咁啊，係啦，我 就深嘅 ，sorry 啦，係啦，係啦。咁其實佢哋係裝唔到一啲上下字啦，三格嘅字咧，佢哋好似分開三個字嚟嘅。譬如佢哋有冧蓬頭有艇仔咧，嗰只艇仔就載唔到嗰個中間嗰嚿字嘅，係啦，好多時候字嘅，但係有啲小朋友寫字好靚嘅，有啲寫字好靚嘅，咁但係你見到好多時候啲句式係好大問題啦，就成個我成日都會講啊，你好我嗰啲啦，即係有時我唔會懷疑啊點解你好我咧啊你好媽或者嗰樣嘢，即係可能有時啲句式寫字嘅句式咧係完全係。唔同其他小朋友嘅，或者好多圈咯。我唔識個字咪圈或者大交叉，咁咪成日會留空，同埋一份卷多數都做。 但係佢講出嚟係咪正常？ 講出嚟係多數正常，好似我把可以好叻嘅串人啦、啊，講嘢佢好叻嘅。 Okay. 但係呢度寫嘢就即死㗎啦，係同埋閱讀理解係好差，因為睇嘢跳行跳得好犀利嘅。咁所以去到閱讀理解咧，你發覺多數十分都冇曬㗎啦。 即好似你啲電腦睇亂碼咁樣咯，突然間。 係啦，係啦，係啦。咁同埋睇睇下會頭暈啊，啲字會閃啊。咁其實你成績差已經係一個指標啦。同埋見到閱讀理解成版都唔做啦，中文特別差啦。數學嗰啲文字體啊，常識嗰啲一有中文字又會差嘅時候，因為讀寫障礙一定係講母語嘅，一定係中文嘅。咁所以其實呢幾科已經可以 screen 到一扎小朋友嘅。 咁呢、這個。會算唔算 Rona 係咪你個讀嗰個範疇裏邊有冇掂過呢啲？ 都有接觸呢啲小朋友嘅，因為其實有陣時頭先所講佢可能有啲有亦都係好多言語障礙嘅小朋友，亦都或者調翻轉好多讀寫障礙嘅小朋友，有陣時都會有言語嗰方面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譬如好似頭先 Dorothy 講到啊，佢閱讀理解好差嘅，咁除咗可能喺考試上嗰度有啲調適啊，即係譬如放大啲字啊，隔疏啲行俾佢睇之外，咁啊點樣？有啲乜嘢策略可以幫到佢哋去點樣去啊？可能你真係唔夠時間睇篇文，點樣有啲咩嗰啲叫咩捷徑啊，或者咩策略可以容易啲解構篇文啦？咁嗰啲都會幫到佢嘅。 即主要都係 你吸收啲文字同埋去寫返出嚟嗰度出現問題。 係啊，好多時候吸收佢哋都好多方法可以吸收得到，但係輸出的確喺香港現有都係用寫嘅方法輸出呢，其實對佢哋冇乜著數嘅。就算你加時俾佢呢，佢哋啲手都寫到攰啦，其實冇鬼用嘅。 我好有好奇問啦，中英文有冇會會分 別？香港嘅讀寫障礙一定係用中文嘅。 係啊，係當然。 英文你見佢都係差㗎啦，讀書差、理解差，但有啲係英文特別好嘅，都唔出奇。咁、但係如果喺香港嘅讀寫障礙一定係用母語先可以用，即個方法會係睇翻中文為主。 O K O K。 咁英文而家坊間都會見有好多方法幫佢哋嘅，咁但係唔係重點 focus 喺個讀寫障礙咯。 因為英文同中文個 system 都真係好唔同。譬如中文啲字頭先多時講會嗰、那個係啦，方法係指一個 character 一個字體嚟嘅，但係英文可能係一個拼音啊串。字嘅 system 啦，咁但係我哋都見到喺外國嘅讀寫障礙嘅小朋友，外國嘅讀寫嘅小朋友可能 呢個正常人都唔識啊，大佬呢個 呢個 係 咩事啊？飄飄面個飄字 哇！你好似啲招財進寶嗰啲，OK 搞乜鬼？ 啱啱嚟嘅講 係 OK， 咁有啲喺外國嘅小朋友，即係英語嘅小朋友，佢哋可能係講緊話啊串字嗰方面都有困難咯，或者拼音嗰方面有困難啊咁樣，又或者譬如頭先可能有啲調轉嘅字形，譬如可能 B 世界嘅 B 同世界嘅 D 字會搞亂啊，甚至搞亂埋個 P 同埋 Q。咁嗰啲啊，可能好亂啊，咁都會嘅，或者係英文嘅小朋友可能。明明應該對呢、這個rhyming 即係押韻嘅 system 應該比較敏感啲，譬如可唔可以叫做 rhyming 個音好似嘅字，譬如可能 cat 貓啦，同埋冇 hat 係rhyming 嘅字，但係佢哋可能喺呢方面係唔係能夠解構到呢啲關係啊等等咁樣。 OK。 同埋中文都會成日，我自己都會成日同音異字咯，慶祝我成日會寫興奮個興，跟住加祝咯。 我都會。 咁呢啲錯別字啊？ 同音異字會用咗，咁但係譬如你普通社交嗰樣嘢，寫 WhatsApp 嗰樣嘢，人哋會算啦，當你咩啫。但係你到做功課嘅時候，老師就會亂噶啦，就唔可以。 呢個同音異字都發生喺英語嘅小朋友裏面嘅，即係譬如可能有啲字，可能譬如可能C 一個字。 哦，之前有個明星都出現過。 係咪咩例子 ？Rest in peace。 或者可能 try your best 嘅， 系啊， 嗰啲啦，咁嗰类啦，系啦，咁所以同音异字有阵时会搞到比较乱。 咦，即系呢个其实去到个音个系统，我都可能有啲问题。 系啊，系啊，佢哋成个语言嘅系统都系有啲窿窿喺里边。 我成日要诶嗰阵时用咗两年时间，我个老师系言字老师，佢要 check 我只耳仔有啲咩音域。佢冇好彩我冇 hearing loss 啊，咁有啲字的确系会好容易即係調亂啊，聽唔到啊，分辨唔到啊，係 啊。OK， 咁除咗讀寫，頭先就講，即係學障都仲有幾個，都輕輕講講啦，好唔好啊？另外幾個範疇。 頭先講咗嗰五個，即係數理啦。咁好多時候咧，如果唔涉及文字咧，佢哋數理可以好叻。 OK。 係啦，但係有啲，因為其實特殊學習障礙嗰五個範疇咧，喺香港都唔淨係讀寫障礙會比較叫做多啲確診，因為真係點解咧？家長因為影響成績啦，佢哋好想冇報告冇得調適啦，咁以致到喺呢個比率係會多。但係你話有讀寫障礙有冇其他數理邏輯啦、言語啦、發視覺空間啦，同埋呢個協調障礙啦，咁其實真係會有嘅。 即係你講數理邏輯即係點樣？即係譬如話佢一加一係佢唔去到二，即係類似啲咁嘅嘢定係？ 或者係你一連串嘅數唔會好明白點樣計出嚟咯？即係一啲數目字，咁但係你大咗其實就會好啲，就是、因為有計數機嘛。咁就解決咗個問題了。 都市人唔識計數啦，已經係。 或者其實喺學校嗰啲小數點其實分唔到啊，點樣借位啊，有時都會難嘅。咁但係可能我已經過咗個階段咧，我就覺得數學已經唔係最大障礙，最大障礙其實喺個中文度，就是、你搞中文都搞唔掂啦。 即係唔理解個問題咯，根本就唔關數字事。好， 即係有可能會啲家長話中即係個小朋友中英文唔好嘅就係讀寫，數學唔好咧就係數理問題。 OK。 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啲家長其實好多時候嚟到即係我以前做啦，咁多好多時候其實係學習困難多過學習障礙嘅，因為可能時候。父母離異啦，冇人照顧佢啦，佢哋就好多假手於人，好多時候都係因為屋企有啲咩 crisis， 以致到佢哋成績忽然間差。咁嗰啲係短時間咯，即係有得 教翻噶嘛。 呢啲突然間去第二個範疇咯，即係呢個讀寫障礙、讀寫問題， 讀寫唔係學習問題，學習 障礙同埋學習困難。好多時候其實學習困難嘅未必係障礙，障礙係個腦有事嘛，困難係個環境有事嘛，即係影響到佢嘛。咁所以有時都會再令家長唔好咁擔心，係咪都係學障咧？咁而家好中意啲家長唔好95分都仲話佢係咪學習障礙啊？唔係讀寫障礙喎，95分。 我哋以前有一個小朋友咧，3、4年班，佢又係上好多言語嘅堂啊，閱讀理解又係0分啊，IQ 都 OK 噶，但係就佢 check 曬話佢唔係讀寫障礙嘅，但係真係唔知點解佢咁差咯。咁即係當然，因為你做曬 assessment 話你唔係就唔係噶啦， 係 你唔係咯咁。 即係佢唔係讀寫障礙， 唔係讀寫障礙， 但 係 成績就好差。 但係一去到文字上邊啊。 是啊是啊是啊，即係佢讀即係閱讀理解嗰 part 係 佢講嘢係天下無敵嘅喎，但係寫出嚟又完全冇曬嘢嘅喎。 測試裏邊唔係應該由讀寫到理解 好多 part 嘅，好多 part 嘅。 即係佢會係其實佢計咗分之後，其實最後都係唔係即係。 唔係太低 分 咧，唔係跟我都見過嗰個小朋友跟住研究過啊，其實原來我發覺同一篇閱讀理解嘅嘢咧，譬如我冇俾佢閱讀啦，我淨係將嗰篇故事講俾佢， 咁就好得啦。 佢完全冇問題，即係我同一啲問題用個口問翻佢，佢完全答到嘅喎。但係跟住到可能下一個星期俾翻同一篇文佢，一擺落張白紙黑字度，完全冇曬動機，冇曬動機咯。係啊， 咁即係字佢睇字問題咯，係嘛？又唔係啊？ 唔係嗰個小朋友純粹 Angela 講嗰個情況係完全學習動機弱嘅小朋友，即係唔中意讀書嘅小朋友，即係在座各位咁樣。 即係未必係一個問題。 咪就係學習動機差咯，但係佢就真係喺確診上就唔係一個讀寫障礙小朋友，因為佢純粹係唔中意睇嘅啫。 不過都係弱嘅嗰個，但另外有啲咧就係、是可能佢 IQ 唔高，唔高啫，但叫正常，因為個 range 可以好大噶嘛。咁所以去到佢理解啊 click click 嗰陣嘢，其實都係可能係因為 IQ 上面嘅少少 borderline， 你知係啱啱合格咋，即係佢意思係而影響到佢嗰陣閱讀理解啊，嗰陣嘢做唔到啊，寫出嚟就寫唔到啊咁。咁所以 at the end 個確診都唔係學障啦， okay. 但係出到嚟都係超級大嘅問題咯。 因為學障係一定要基於其他嘢全部都 OK， 其他嘢全部都不是嘅時候，即係全部都唔係先至可以係有 嚇，即係 嗰個 area 嘅。 哦，咁即係呢個評核都有啲漏洞喎，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啲漏網之魚喎，其實都。 其實每一個評核應該都有一啲部分係 難啲，即 係尤其是 borderline 嗰陣咧咁樣。 OK。 而嗰陣時我會好鋭意做 K， 即係高小啦，同埋小一啦，嗰班家長其實係最無奈係又唔知佢係唔係又好似同。之前阿家姐好唔同喎，呢個仔即係有啲嘢喎，尤其是仔啊，仔嘅比例係高過女嘅學長㗎，1:4， 好多問題都係， 係啊，所以生仔其實好危險㗎， 過度活躍， 係啊，都係㗎，係啊，咁所以 係啊，可以過度活躍㗎，我專業不足，我專業極度不足，係。 咁所以其實嗰班家長其實都好慘，就係香港排嗰個assessment 時間好長，咁所以佢哋好心急啦，咁所以但係我哋有時都要。要因好多因素去斷定一個小朋友係唔係學習障礙嘅，咁例如佢學校嘅成績啦，係屋企嘅狀況啦，佢過去學習嘅歷史啦，咁好坦白講咧，所有嘅 assessment 都係計分嘅啫，嗱呢個係一個事實，計分，佢唔夠分就落唔到嗰個 確診。 咁但係佢有冇呢個困難呢？咁其實喺個報告裏面呢係會寫返小朋友某一部分，譬如語音命名啊、短暫記憶啊，或者一啲即係快速命名啊，即係有5個 area 啦，我唔係好記得。咁其實你會見到佢哋係有困難嘅，咁就會撥咗落去學習困難，就唔會係障礙，因為個分真係未到喎，可能10分先去到嘅，但係得7分啫喎。咁係臨床心理學家角度，佢哋唔可以立亂落判斷㗎嘛。咁呢班小朋友同家長就好慘啦。因為真係落唔到個，因為每一個tools 都會有佢嘅限制。 好慘嘅意思咧，就係學校唔會俾任何調適你咯，因為你唔係咯。即當然調適有冇用啊？另外一個話題啦。 係 學校係唔會理你咯。 OK OK。 即係你好窮，但係攞唔到綜援咁樣。 係因為你有層樓。 未必有層樓，係因為咁啱。 你收封利是。 收封個利是。 中中六彩。 係啊。 OK。係 特別好嘅，咁所以佢咪意志到佢啱啱唔夠分，話佢嗰個位冇缺選。 N 部人士。 都唔知係。 好定唔好， 即係有困難係好定唔好 嘅啫。唔係，即係問題都幾嚴重。咁聽你講，我先頭先話，因為好多噶嘛，一成喎，大佬係咯，成 多㗎，香港多㗎。 咁頭先仲有講咗嗱數字啦，呢個 言 語啦、 協調視覺空間啦、 視覺空間 寫啦， 明白明白 咁樣咯。 好啊，咁 所以佢個名字就係 dyslexia 都幾得意嘅，係拉丁文嚟嘅，咁即係 impairment 嘅 word， 即係佢啲字出現咗問題咯，即係讀寫障礙，真係佢輸出一啲字嘅時候出現咗問題。 明白明白。係 啦，咁樣。 好啊，咁我哋休息陣啦，下次翻嚟講下我哋有啲咩嘅訓練同埋治療方法。 好。 Disrespect.